那么第一号人物自然是鼎鼎大名的司礼监掌印太监。这些东厂的特务在刺探情报、鱼肉百姓之余，也有着自己敬仰的偶像和信条。那么在东厂的府衙大厅旁边设立了一个小厅，专门用于供奉这位偶像。哎呀，相信大家呀也绝对不会想到，这位拥有大量东厂崇拜者的偶像竟然是岳飞。哎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啊，东厂人员还在东厂大堂前建造了一座牌坊，上写了自己的座右铭，四个大字：百世流芳。哎呀，百世流芳相信他们是做不到了，遗臭万年呢倒是很有可能。而可怜的岳飞呀，如果知道还有这样一群人把他当成偶像，只怕也是高兴不起来的。这里呢也要特地说明，请大家不要相信新龙门客栈中所谓绝顶太监高手之类的鬼话。现实中的东厂太监手边也没什么葵花宝典，抓人逞凶等大部分具体事情都由东厂太监手下那些正常人干。自从这个机构成立后，不光是朝廷百官倒霉，连锦衣卫啊也跟着郁闷，因为他们原本呢就是特务，东厂的人却成了监视特务的特务，锦衣卫的地位是大受影响啊。在东厂成立之前，锦衣卫也算是个有前途的职业，很多有志青年出于各种目的纷纷投身于明朝的特务事业，但东厂机构出现后，其势头就盖过了锦衣卫，抢了锦衣卫的风头。原因也很简单，这个东厂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，而且其首领东厂掌印太监是皇帝身边的人，与皇帝的关系不一般呢，也不是锦衣卫的首领、锦衣卫指挥使能够相比的。所以在之后的明代历史发展中，原本是平级的锦衣卫和东厂逐渐变成了上下级关系，有些锦衣卫指挥使见到了东厂掌印太监甚至要下跪磕头。不过呀，这个事情总有个例外，在明代的特务历史中，有一位锦衣卫指挥使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第一次压倒了东厂。这位指挥使十分厉害呀，在他任指挥使的时期内啊，锦衣卫的威名和权力要远远大于东厂，可见事在人为。这位堪称明代最强锦衣卫的人是一位重量级人物，在他的那个时代有着强大势力和深远的政治影响，我们呢将在以后的书中详细介绍他的一生。那么最后一个介绍的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听到的一个称谓，巡抚。大家对这个名字应该并不陌生，这个名称最初出现在永乐年间，也算是朱棣的发明创造吧。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巡抚和之后的巡抚并不是一回事儿。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，朱元璋时期废除了中书省，设置布政使司，最高长官为布政使，主管全省事务，这个地位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长。本来啊布政使管事呢也算正常，但朱元璋有个嗜好分权，他绝不放心把一省的所有大权都交给一个人，于是他还另外设置了两个部门，分管司法和军事。这两个部门分别是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，最高长官为按察使和都指挥使。老朱搞这么一手，无非是为了便于控制各省事务，防止地方做大，本意不坏。但后来的事情发展呢，出乎了他的意料。这是因为他这一举动正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， 三个和尚没水喝。虽然这三位长官的职权并不相同，布政使管民政财政，按察使管司法，都指挥使管军事，但大家都在省城办公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关系处得不好也是很麻烦的。平日里三家谁也不服谁，太平时期啊还好办，万一要有个洪灾旱灾之类天灾，如果没有统一调配，那是很麻烦的。特别当时还经常出现农民起义这种群众性活动，没有一个总指挥来管事儿，没准农民军打进官衙里，这三位大人呢还在争论谁当老大呢。为了处理这三个和尚的问题呢，这个中央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由中央派人下去管理全省事务。那么这个类似中央特派员的人就叫巡抚。要说明的是啊，中央可不是随便派个人下来当巡抚的，在论资排辈十分严重的中国，能被派起来管事儿的都不是等闲之辈，一般来说这些巡抚都是各部的侍郎，那就是副部级。与很多人所想的不同，在永乐时期中央官员序列中实际上没有巡抚这个官名，所谓的巡抚啊不过是个临时的官职。中央的本意呢是派个人下去管事儿，事情办完了你就回来继续干你的副部级。可是啊，天不随人愿，中央大员下到地方，小事儿容易办，要是遇到民族纷争问题和农民造反这些大事儿，就不是一年半年能回得来的。要遇到这种事情，巡抚可就麻烦了，东跑西跑，一忙就是大半年，这里解决了，那里又闹，逢年过节的民工都能回家过年，而这些焦头烂额的巡抚啊却几年回不了家。本来是个临时差事，却经常是一去不返，这巡抚也有老婆孩子，也有夫妻分居，子女入学这些问题，那么长期挂在外边也实在苦了这些大人呐，中央也麻烦。往往是这个刚巡回来又有汇报何处出事，地方处理不了需要再派啊，周而复始，也影响中央人员调配。于是在这个后来历史发展中，巡抚逐渐由临时特派员变成了固定特派员，人还算是中央的人，但具体办公都在地方，也不用一年跑几趟了。既然说到巡抚，我们就不得不说与之相关的两个官职。巡抚虽然是大官，却并非最大的地方官员。事实上啊，比巡抚大的还有两级，那么这两级官员才真正称得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。明朝政府确定了巡抚制度后，又出现了新的难题，因为当时的农民起义军们经常会变换地点，也就所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吧，也算是游击战的一种，山东的往河北跑，湖北的往湖南跑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巡抚们又犯难了，比如浙江巡抚带着兵追着起义军跑，眼看就要追上，结果呀这些人跑到了福建，浙江巡抚地形不熟，也不方便跑到人家地盘里去啊，就会要求福建巡抚或是都指挥使司配合，如果这关系好啊也就罢了，算是帮你个忙，关系要不好那可就麻烦了，人家可以把眼一抬，你何许人也啊，啊贵姓啊，凭什么听你指挥啊。为了处理这种情况啊，中央只得再派出更高级别的官员，这一般都是尚书啊，正部级，到地方去处理事务，专门管巡抚。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所谓的总督。总督啊一般管两个省或者一个大省，你比方说像四川总督，那只管四川，这个总督呢可以对巡抚发令， 按说事情啊，到这里就算解决了，可这政策呀，实在跟不上形势啊。到了明朝后期，如李自成、张献忠这样的猛人出来后，这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，排场是相当的大，人家手下几十万人呢，根本不把你小小的巡抚是总督放在眼里。正规军不小打小闹，要打那就是打省会城市，一闹就几个省，总督也管不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出场了，疲于应付的明朝政府最后只得又创造出一个新官名，都师。这个官啊，是专门管总督啊，农民军闹到哪里也就管到哪里。当然了，这种最高级别的地方官一般都是由中央最高文官大学士兼任的。以上三种机构或官职啊，都是在永乐时期由朱棣首创的，其作用有好有坏，我们呢在这里介绍他们，是因为在后边的书中啊，我们还要经常和他们打交道，所以在这里啊必须先垫个底儿。与这些制度机构相比啊，朱棣还给他的子孙后代留了一样更加珍贵的宝物。也正是这件宝物不但开创了永乐盛世，还在朱棣死后将这种繁荣富强的局面维持下去。这件宝物就是人才。朱棣和朱元璋一样，都是中国历史上十分有作为的英明君主，但综合来看，朱棣比朱元璋在各个方面都差一个层次，除了一点之外。那么这一点就是看人才的眼光。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，朱元璋给他的孙子留下了那三个人，事实证明这三个人是名副其实的书呆子，作用极其有限。朱棣呢，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三个人，这三个人却与之前的齐皇大不相同啊，他们是真正的治世英才。由于他们三个人都姓杨，所以史称三杨。他们是那个时代最为优秀的人物，且各有特长，不但有能力，而且有城府心计，历经四朝而不倒，堪称奇人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逐个介绍他们的传奇经历。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著名盛世之一，仁宣盛世的第一缔造者，恐怕呀还轮不到仁宣两位皇帝。此荣誉呢，实非杨士奇莫属，因为如果没有他，朱高炽可能就不是所谓的明仁宗了。这位传奇文臣活跃于四朝，掌控朝政，风光无限，但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。为了走这一步，他付出了太多太多。至正二十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365年，杨士奇出生在元州，当时正是朱元璋闹革命的时候，这个各地啊兵荒马乱，是民不聊生啊。为了躲避饥荒，杨士奇的父母呢带着他四处奔走，日子过得很苦。在杨士奇一岁半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杨美终于在乱世中彻底得到了解脱，去世了。幼年的杨士奇不懂得悲伤，也没有时间悲伤，因为他还要跟着母亲继续为了生存而奔走。上天还是公平的，他虽然没有给杨士奇幸福的童年，却给了他一个好母亲。杨士奇的母亲是一个十分有远见的人，即使在四处漂流的时候，他也不忘记做一件事，教杨士奇读书。在那遍地烽火的岁月里，他丢失了很多行李，但始终带着一本书，大学。说来惭愧啊，此书我到20岁才通读，而杨士奇先生5岁就已经会背了。每看到此，本人就会感叹新社会就是好啊。如果在下生在那个时代，估计混到40-50岁还是个童生。 读书是要讲究天分的，杨士奇呢就十分有天分，可读书还需要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钱。杨士奇没钱，他的母亲也没钱，没有钱就上不起私塾，就读不了书，就不能上京赶考，就不能当官。毕竟科举考试并不是只考大学。杨士奇和他的母亲就这样在贫困的煎熬中是迎来了人生的转折。洪武四年，也就是1371年，杨士奇的母亲改嫁了，杨士奇从此呢就多了个继父，一位严肃并且严厉的继父。这位继父的名字叫罗姓，他同时呢也兼任杨士奇的老师。罗姓字子礼，实际上啊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此人出生世家，当时已经是著名的名士，且有官职在身，性格耿直，但生性高傲，瞧不起人。杨士奇怀揣着好奇和畏惧住进了罗姓的家，当然也是他自己的家。罗姓是一个十分严厉孤傲的人，对这个跟着自己新娶妻子，哎，或是妾吧，一道进门却并非自家血亲的小孩，并没有给什么好脸色，这似乎啊也是很自然的事儿。那么进入罗家后不久呢，杨士奇就被强令改姓罗，这似乎呢也很正常，给你饭吃的人呢总是有着某种权利的。杨士奇就这样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开始了自己生活，虽然改姓罗，但毕竟不是人家的孩子，差别待遇总是有的，罗姓也并不怎么重视他。那么这一点呢，即使是幼年的杨士奇也能感觉到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加小心翼翼，尽量不去惹祸，以免给他和他的母亲带来麻烦。两年后啊，年仅8岁的杨士奇的一次惊人之举改变了他的生活状况。在洪武6年，也就是公元1373年，罗家举行祭祀先祖的仪式，还是小孩的杨士奇被触动了，他想起了自己故去的父亲和颠沛流离的生活，他也想祭拜自己的父亲和亲人。可是罗家的祠堂绝不会有杨家的位置，而且如果他公开祭祀自己的家人，恐怕是不会让继父罗姓高兴的。那么这个年仅8岁的小男孩却并没有放弃，他从外边捡来土块做成神位的样子，找到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，郑重地向自己亡故的父亲跪拜行礼。杨士奇所不知道的是，他这自以为隐秘的行为被一个人看在了眼里，这个人正是罗姓。不久之后啊，罗姓找到杨士奇，告诉他自己看到了他祭拜祖先的行为，还告知他从今往后恢复他的杨姓，不再跟自己姓罗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，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。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嗯，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

人云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”五台山正是如此。五台山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文殊菩萨的道场。文殊菩萨全称文殊师利或曼殊室利，是梵文的音译，意义为妙德、妙吉祥。文殊菩萨是释迦牟尼的左胁侍，专司智慧，与寺里的右胁侍普贤菩萨并列在佛像两旁。文殊菩萨的形象一般为顶结五髻，手持宝剑，身骑青狮，以表示智慧的锐利和威猛。智慧和力量是人们最需要和最尊崇的，因而文殊菩萨的地位最尊，最受人敬仰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五台山在佛教名山中的地位也最高。传说在很早以前，五台山并非现在这般模样，也不叫五台山，而是叫五峰山。气候异常恶劣，冬天滴水成冰，春天飞沙走石，夏天暑热难当，赤日炎炎，久旱无雨，农民们开发种庄稼。在此传教的文殊菩萨见百姓受苦，决定用法除灾，决心要改变这里的气候，造福万民。于是他变成一个化缘和尚，跑到东海龙宫向龙王借宝。龙王领他遍览宫内奇珍异宝，任他选。文殊菩萨看了只是摇头，一样也看不中。最后他提出只要龙宫外面那块又大又黑的石头。龙王很抱歉地说：“大法师借什么都行，唯独这块歇龙石不能借，因为它是花了几百年功夫从海底打捞上来的，清凉异常。青龙每天工作回来，汗水淋漓，燥热难耐，便在上面歇息养神。你若借去，青龙就没得歇息的地方了。”文殊菩萨无奈，这才说明了自己是五峰山的老和尚，前来化缘，为了造福人间，他是来求缘的。龙王听了有点为难，打算推脱，但转而一想，此事又大又重，料着老和尚也搬不动，不如做个人情，免得让人笑我小气。于是假装点头答应，站在一旁看着老和尚如何处理。不料话刚出口，老和尚立即双手合十作谢，然后用手指轻轻一点，歇龙石竟然由大变小，装进和尚的袖筒里去了。龙王见状，后悔莫及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文殊菩萨回到五峰山时，正是烈日当空，久旱不雨，寸草难生的炎夏。当文殊菩萨把歇龙石安放在台南边瓦厂村东北的一条山谷后，五峰山立刻变至一个清凉无比的地方，整个山区顿时就清泉潺潺，草长花开，于是这条山谷命名为清凉谷。在此又建了一座寺院，取名叫清凉寺，五峰山也就叫做清凉山。再说龙王的五个儿子回到龙宫，见没有了歇龙石，问明缘由后，就一起赶到五峰山想找回去。只见五峰高耸，雾海苍茫，哪里还找得到歇龙石？五位龙子气得挥动龙爪，横冲直撞，乱挖乱翻，不仅削掉了五峰的尖顶，使它成为五座平台。当然文殊菩萨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。文殊菩萨告诉他们，歇龙石在密摩岩的两座巨大的山岩之中。众龙刚钻进岩洞之中，文殊菩萨一声咒语，两岩合并，只留得内宽外窄的一道照明裂缝。文殊菩萨命众龙在此好好修行，并说要派弟子来朝拜和供养他们，因此这个密摩岩窟又叫朝龙洞。传说朝拜者各见境界不一，善良人见佛菩萨， 邪恶人见不到欢乐境界，真可谓万人万境。从此便有了朝五台山，若不朝拜朝龙洞，只算朝拜了半个五台山的说法。这个传说已经流传了千百年，如今清凉寺虽已破落，但那块清凉石还在，石长五米，宽两米半，厚两米为十五米，石面青色，有云纹，人坐其上，顿生凉意。其实歇龙石就安安稳稳地躺在台淮西南18公里的清凉谷中的清凉寺内，石长五米，宽两米，面平而下锐，石面上好像铭刻经文，但又模糊不清。据说当年文殊菩萨常常端坐在石上讲经说法，周围能容纳数百僧徒聚众聆听。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载，佛告金刚密记王言，我灭度后于此南赡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镇那，其中有山名五顶，文殊童子游行居住，为诸众生于中说法。此记载中大镇那指的是中国，佛教徒认为中国在佛经中所说的南赡部洲五台山的五台犹如五顶，地理和地理形式与经中描述的文殊菩萨的住处极其相似，这是五台山被视为佛教圣地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，历史上曾有佛寺数百座，真可谓寺院遍及群山，钟磬不绝于耳，现几经兴废，仍留有庞大的寺庙建筑群，其中不少建筑中的殿堂楼阁、古塔经幢，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雕塑、壁画、碑记、匾额等，已经成为佛教文物中的瑰宝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五台山楼观谷有一座太平兴国寺，是宋太宗在位时建的。相传太平兴国初年，宋太宗率领杨家将等大批兵马亲征辽国晋阳，因双方势均力敌，宋军围城40余日也未攻破晋城。宋太宗无法，掘开汾河大坝，水淹晋阳城，辽兵大败。宋军乘胜追击，继续北征，一直打到五台山南台附近的一座山岭上，忽然看见天空云朵中现出文殊菩萨八臂像。宋太宗知道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眼教之所，菩萨化现定是让我罢兵，使五台山百姓众生免遭涂炭之苦。于是将剑插于山岭，表示放下武器，一心向善。宋太宗由杨业父子保驾来到五台山行宫，他早就听说五台山白鹿庵住持瑞剑法师倡导四事，即眼不见非法之色，耳不闻非法之声，口不到非法之语，心不想非法之事，是一位道法高深的高僧，便想亲自拜见瑞剑法师。宋太宗进入白鹿庵，瑞剑搬个蒲团让太宗坐下，杨业父子侍立两旁。瑞剑一边与太宗讲经说法，一边瞅着太宗所带侍从。当他目光落在杨业肩下杨五郎身上时，看出他似有所动，似有所得，便记在心里。讲经完毕，宋太宗由杨业陪着回到行宫，敕令扩建白鹿庵，赐额太平兴国寺。杨五郎却有意留在后面，等人离开寺院，他马上返回身来， 却见瑞剑法师双手合十，站着笑望自己。没等五郎开口，瑞剑先问道：“吴将军因何去而复来啊？”五郎答道：“我听师父讲经，还有些不懂处，还请师父赐教。”瑞剑听了大喜：“善哉，将军诚慧人也，但不知将军有何见教？”五郎略一踌躇，就说：“天生众生，然后有世界，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是众生本性，皆人皆弃情去欲，眼不见所见，耳不闻所闻，无喜无怒，无哀无乐，世界成何世界，生又何意？”瑞剑笑了笑说：“将军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法者佛法也，佛劝人为善，眼不见其所见者，不见其不善也，耳不闻其所闻者，不闻其非善也。离情去欲，离其情中所恶者，人有欲而后生恶，所以必去其欲，无欲然后心静，心静则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苦集灭道。”杨五郎沉思一会儿说：“不见其不善，怎知世界有善？不见其非恶，怎知世间有恶？善恶不分，何能去恶从善？你善待他，他以恶对你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却该如何呀？”瑞剑道：“佛法乃自省之道，不见非善，乃劝众生自谨。若众生皆愿去恶从善，世间何恶之有啊？至于你你我我恩恩怨怨，却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”杨五郎听罢似有所悟，瑞剑见杨五郎有心于佛，便说：“尘世间生生死死，冲冲杀杀，不过一场戏耳。吴将军日后应好自为之啊。”杨五郎在五台山住了数日，天天去拜见瑞剑，二人越谈越投机。后来宋太宗急着下山，杨五郎也与瑞剑告别辞行。瑞剑便给他一个黄绸包袱，并再三叮咛：“遇到大难时方可打开，他可以帮你摆脱困境。”并向他赠送四句寄语：“须防我中愁，谨记道中道，决心应坚固，临危莫焦躁。”不料后来辽国萧太后发兵南犯，宋辽交战金沙滩，由于奸臣潘仁美设计陷害，致使杨家将大败，七郎八虎死了四个，被俘两个。杨五郎奋力拼杀，突围到一片树林中，但也四面楚歌，十分危险。此时他猛然想起五台山的瑞剑法师送给他的那个黄色包袱，打开一看，便见里面放着一把剃刀、一张肚碟、一顶僧帽、一套袈裟，又猛然想起瑞剑师傅的寄语来。原来我中愁是指潘仁美。杨五郎回想起奸臣当道，潘仁美屡次陷害杨家将，心灭一冷，遂卸下战袍头盔，自剃须发，穿上僧装，骗过层层敌兵，离英州过代州，一路来到五台山的太平兴国寺，拜瑞剑法师为师，在五台山当了和尚。过了些时候，五郎念父亲惨死陈家谷口，将杨业令公的遗骨偷取回五台山，葬于九龙冈，建了一座六角木塔，以便自己节日祭祀。以后人们把这座木塔称为令公塔，成为人们凭吊杨家将的地方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。 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五台庙位于山西五台山风景区，五台庙还有正式的名称，就是万佛阁。面积虽然不大，占地仅2000平方米，殿楼堂舍也只有20多间，但因为内有五爷庙而名播远近，香客盈门。万佛阁创建于明代，现在建筑多为清代重修后的遗存。主建筑有三，一是文殊殿，二是五龙望殿，三是古戏台。坐东朝西这座两层三檐歇山顶建筑名为文殊殿，四角翘出，明柱围廊，玲珑剔透，很像一件内部镂空的工艺品，在五台山众多佛殿中别具一格。殿内下层共三位菩萨，骑绿毛狮子的是文殊菩萨，骑大白象的是普贤菩萨，骑神兽的是观音菩萨。不论是三大菩萨还是座下之骑，塑造的均极为精细生动。大殿内左右后面三壁的满面木质小阁中，既是约10厘米大小的泥塑贴金佛像，连横梁上都是小佛。楼上二层殿内三壁同样布满金佛，上下两层合计共有佛像万尊，所以此殿此庙便名叫万佛阁。二层殿内正中所供是地藏王菩萨，左右两边分别是道明和尚和其父亲。一般情况，长者应在上首，而这里位居左侧的却是儿子道明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传说地藏王菩萨欲在九华山开创道场，而当地一位官员起初不愿让出宝地，但员外的儿子却敢违抗父命，把地界奉献出来，并出家跟了地藏王菩萨，取法号道明，成为虔诚的佛家弟子。因为这段故事，所以其父亲就只能站在地藏王菩萨的下手了。立于地藏王菩萨左右外侧的五对塑像，统称为十殿阎王。坐北向南这座建筑，便是大名鼎鼎的五龙望殿，人们通称五爷庙。五爷庙创建于清代，民国年间重修时增建了殿外前庭。一般佛教寺院是不供龙望的，而五台山为什么要修龙望殿呢？只要从我们刚才提到的文殊菩萨向东海龙王巧借歇龙石的神话说起。文殊菩萨借来了歇龙石，使五台山变得清凉无比，而这清凉宝石原本是龙王的五个儿子拨云布雨回来驱暑歇凉之物。当他们发现歇凉宝石被文殊菩萨带到五台山后，便尾随而来，大闹五台山，只把五座陡峭如剑的山峰削成五座平台，要讨回清凉石。但文殊菩萨毕竟法力无边，很快就降服了五位小龙王，让他们分别住在五座台顶。这五龙王被安排在最高的北台，专管五台山的耕耘播雨。人们感激他为五台山地区造福，为五龙王建殿造像加以供奉，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。据民间传说，龙王兄弟五人，这是其中的老五，故称五爷。按一般惯例，龙王不居佛寺。当地传说，五台山龙王神灵显赫，不安其位，寺庙不安宁，故在阁西建殿寺之。据说佛菩萨本来是为看戏的，可是五爷喜欢看戏，故在龙王殿对面修建一座戏台。这是五台山一座唯一的戏台，专门给五爷唱戏。传说这座龙王殿建于清代，到了民国6年，五爷既嫌殿小又嫌殿旧， 于是在同一天的夜里，给塔院寺方丈和尚和当地贾长托了一个内容完全一致和的梦。梦中要求重建殿宇，重度金身，否则五爷震怒，降灾四方。现今这座龙王殿是五爷托梦后重建的，由原来的卷棚顶改建为重檐歇山顶。由于地盘较小，无法扩建五檐，但为了满足五爷要求，只好在殿前加建一个套殿，算是扩大殿宇。为了讨好五爷，并在柱础、阙顶、栏额、斗拱、拱檐等地方均用龙、凤、狮、麒麟、花卉、人物等图案剔透镂刻而成，富丽堂皇，大放异彩。由于五龙王特别爱看戏，所以每年六月大会都要大开殿门，让五爷居高观赏，以取悦于五爷，使他及时赐予，保证岁岁给百姓喜降丰年。五爷庙在五台山名气最大，香火最旺，每逢初一十五朝拜的善男信女便络绎不绝，久之形成了祈雨、唱戏、赶集等一系列活动。据说五爷庙许愿很灵，因而这里是五台山香火最旺的地方。好了，关于五台山的传说还有很多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五台山的那些传说。 萤火灯醉照天似楼，谁人在庭边默然对剑远归桥，凭素袍抹上无春草，何似江南花开早，千红绕推窗南去月牙，夜幕半生真假，若有夜风挽鬓发，绰约木兰花，青苔摇摇，千花多少，最是当年眉间中中纷扰，一身轻柔。山川溪流和村庄，总在夜幕之下回首望远方，古城和流淌的烟，把思绪慢慢拉长，一颗石子捡起满一朵光。天已经凝结，几